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17日，廉署瓦解打假波集团，拘捕23人，包括球队教练及11名球员。 政府扩大人才清单至51项，新加入医疗服务和发展建造等。 海关检获约32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2亿元。 OpenAI 行政总裁称，人工智能行业受监管是至关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讲下咧，寻日廉署咧就系话展开咗一个嘅逼草行动啦，咁啊透过行动咧瓦解一个系涉喺香港甲组足球联赛咁啊贿赂打假波嘅集团啦，咁拘捕咗系22男1女，咁亦都系涉及到咧系10名以上嘅球员啦，同埋一名嘅主教练啦，亦都有集团嘅主脑同埋骨干，仲有啲收受咧系非法外围投注嘅艇仔。咁廉署就话经调查之后咧，揭发有关呢个球队咧就超过一半嘅球员啦，喺2022-23年度嘅赛季啊，即系上年10月起咧就涉及收贿就打假波。廉署就话咧涉案嘅球员咧就系会刻意放水啦，消极作赛啦，亦都刻意系敗啊，即係輸俾一啲實力比較弱嘅一啲球隊咁，同時亦都係操控個比數，並且自行咧喺外圍落注啊咁。嗱，究竟而家喺一啲本地嘅賽事嘅足球壇嗰度，有冇一啲嘅監察嘅機制，點樣防止類似嘅事件再發生咧？或者今次事件對成個本地球壇嘅影響係點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足總主席貝君琪，早晨。 早晨，早晨，蕭生，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足總今次點睇今次事件啊？點睇事件嘅規模咧？又 當然啦。因为而家呢次事件发生喺甲组啦，即系我哋所谓而家我哋足总联赛之中嘅低级一啲嘅，因为而家我哋目前有超联啦，咁啊呢个系高级别。由于呢十几年嚟，因为我哋喺甲组方面曾经出现过打假波之后，我哋监管比较严谨嘅，咁啊监察得好严，咁啊。我相信好多外围嘅赌博集团啊，就比觉得超联已经系比较佢好难去做波啦，咁我所以转向咗低级别联赛嗰度去埋手嘅。咁当然以往嚟讲都试过喺预备组啊，2016年啊都有出现过，联署亦都采取咗行动，亦都检控咗个别球员嘅。咁足总其实喺佢呢个甲乙丙组嘅联赛出现呢个问题都有正视嘅，咁但系无奈咧，因为我哋喺甲乙丙组赛事之中咧，因为嗰个范围比较阔啊，即系话可能场地啊各方面啊都系唔会话监管得，即系当然我哋都系去咗全港各地去。教育本组分配去比赛嘅，所以佢唔会话有专职嘅。 Okay. 我哋通常间中都会有嗰、那个我哋监察嘅机构去专去负责了解啲球赛有冇出现一啲问题啊。咁而家我哋喺超联做得很好好嘅，因为都每场波啊都有间场有另外额外嘅一个关于打假波有啲。專業嘅機構係嘛，國際嘅機構咧都會幫我哋去分析一場波嘅。 Okay. 所以做得好好。咁但係喺甲乙丙之中咧就比較困難嘅，因為場地分散啊，各方面啊，咁都有有所一種難度喺度。但係當然我哋都好關注啦，希望即係我哋都勸喻甲乙丙組嘅球員啊、球會啊，要注意呢個不道德嘅行為啊，唔好。防止打假波發生啦。 頭先講咗一啲監察，而家做緊，譬如同一啲機構合作啦，就住一啲賽事做監察啦。係咪主要喺港超聯咧？仲有啲乜嘢嘅監察工作做緊咧？而家今次呢個事件發生啦，會唔會喺甲乙丙組呢啲相對低級啲嘅級別嗰度都會做多啲監察嘅工作咧？包括可以做啲咩咧？又 當然啦，我哋當然亦都會加強一個管理啊，加強一個監察啊。咁但係咧，就始終由於我哋外圍嗰個組織嘅話，我哋始終好多次我哋即係揭發行動之中咧，都未能夠令到一啲主腦或者令到賭博集團嘅嗰個負責人一個。能够醒之以法啊，或者系所以有种难度咧，变咗我哋足总亦都唔能够深入去调查呢啲球员或者有教练啊出现嗰啲打假波嘅行为啊，咁、okay. 因为好难深入嘅。 但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点解港超联做到嗰啲同其他啲运动监察机构啦，监察住啲赛事等等嗰啲嘅服务，唔可以做喺甲乙丙嗰度嘅一啲级别咧？主要系因为资源嘅问题、钱嘅问题，定系乜嘢原因唔可以做落去咧？而家今次事件之后，系咪都冇谂呢个方法咧？又 当然你话要完全去监管咁多场比赛，我相信因为大家都可能外加唔知道我哋嘅比赛场数系相当多嘅。对数好多嘅，我哋足总除咗要甲乙丙组球赛之外，仲有好多青年联赛啊，好多女子联赛啊，咁我哋都好即系人力嘅，都花好多时间去基层嗰度做青少年训练嘅。咁所以咧，依类我哋甲乙丙组嘅以往嚟讲都系属于业余嘅比赛嘅，咁好少人关注到直接去監管啊，或者監管得比較嚴格啊，咁當然我哋每場都會有監場啊，有好多足總亦都派出嘅人力嘅。咁但係無奈，我哋有時睇到一啲問題啊，或者反應啊，我哋球員球會之間啊，或者領導層啊、高層啊，大家都會有時溝通啊，咁都會覺得我哋有啲唔正常嘅賽果，我哋都會坐低喺度，大家喺度探討嘅，但係。因为要執法的事就一定要有关部门去做的。 OK， 刚才你讲话有些不正常的赛果，其实几时开始发现有这些情况呢？实际又做了些什么呢？除了说关注和正视之外，有没有具体针对这些赛果有些什么做过？ 当然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没有证实，也都没有办法说这场球是假或者什么，但是正常不正常的结果就是说突然间他会输得更多，或者觉得没理由有些球员我们感覺上，即係呢個憑我哋去觀察或者去咩，但係唔能，我哋冇辦法去深入研去查探嘅。呢、這個我哋牽涉到好多調查嘅問題啊， okay. 我哋牽涉私隱啊，牽涉好多嘢啊，咁呢個都有需要我哋情報有關執法機構去做嘅。 今次我见有啲教练都话咧，即系甲乙丙组咧就唔系港超一啲职业赛事啦，就未有直播同埋大量观众。某程度上佢形容啊系冇网管，就令到一啲不法之徒咧更加容易乘机咧向一啲球员埋手。同唔同意呢一个嘅原因咧？如果系又系咪有多啲直播所或者多啲观众多啲监察嘅时候，就冇咁容易俾一啲不法嘅集团入到手咧？又 咁当然啦，如果我哋监察得比较严谨，或者我哋有直播有多观众，咁好多人。個隻眼睇住啊嘛，咁究竟佢哋會比較會即係嗰啲不法分子都會唔係咁容易賣手啊嘛，唔係咁容易去製造假波嘅。咁依個需要一個好嚴謹嘅監管先得嘅係嘛 ？OK， 另外我就想問，因為今次都有討論啦，同即係過往都有人反映啦，即係本地嘅足球員會唔會嗰個薪酬比較低，待遇比較差？例如譬如喺甲乙丙組，可能只係得啲居馬費或者出場費，講緊係幾百蚊至到幾千蚊嘅啫。咁令到即係球員嘅待遇低，都令到佢哋有多啲嘅誘因去做一啲嘅即係唔係話啱啊？即係可能會做一啲犯法嘅行為咁。同唔同意呢個講法，或者會唔會即係喺佢哋嘅待遇嗰度會改善啲咧？都會。 依、這個當然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因為我哋而家甲乙丙組始終都係業餘嘅聯賽，一般我哋作為呢啲球隊好多，即係除非地區隊伍有一個比較好嘅資源，同埋喺青訓方面做得比較足之外咧，其他啲球員咧會喺某資源方面啊。好多方面都未必有咁多条件去付出高嘅居马费嘅。一般嚟讲佢哋球员都有正职嘅。所以 佢哋以往嚟讲都系出巨马币嘅，有啲低到几百蚊，有啲甚，但系有啲球队要做好成绩嘅，可能聘请一啲比较退役嘅港超球队嘅球员啊，咁标比较高啦， 啊，会唔会因为就算佢系一啲业余嘅赛事咧，会唔会有啲人都系全职或者正职去做嘅？或者有冇考虑喺咁嘅情况下，好似有啲地方咧，我见就话会为足球员啦定下一个最低工资制度嘅咁。喺呢一啲待遇去改善嘅时候，会唔会系减少到一啲犯罪嘅诱因咧？或者其实足总长远吓，可能短期未得，会唔会都谂系改善足球员整体嘅薪酬，从而令到佢哋有一啲犯罪行为可能系或者诱因系减少咧？ 依个当然我哋。曾經討論過，但問題話而家業餘嘅球隊，一般球員都應該係有正職嘅，而佢哋我哋會視為可能佢攞啲巨馬費啊，咁大家打一場，大家作為一個大家開心嘅足球啊，咁係嘛？咁以往我哋好多，我都搞過好多，即係廿幾年前我都搞過好多甲乙丙組嘅大球隊嘅資助過嘅。但系好多球队打得好好嘅，但系咧佢哋就唔计薪酬嘅，佢哋有一种热爱足球而去参与足球运动，咁啊喺我哋低级别嘅赛事里面，佢哋都尽力而为，即系每场波仲紧。我经常讲话，以前有啲球队，我好似我戴公文咁，以前喺预早嗰时，佢打得好出色嘅，个每场波都拼到尽嘅，嗰啲体育精神有一种体现嘅，你都觉得好开心。我哋就觉得系开心足球，系嘛 ？OK， 今次事件你觉得对成个球坛嗰个影响系点咧？ 影响当然声誉上唔系几理想啦，因为大家都觉得话呢个系球坛嘅耻辱啊，始终有打假波现象出现啦。咁但系对整体嘅足球發展係，我覺得又唔會影響好大，因為依個始終係一個低級別裏面嘅一種業餘嘅賽事。咁我哋整體嚟講，我哋希望廣超聯啊，同埋我哋青訓青年嗰個聯賽啊，搞得好啲。即係好似我琴日出席個精英杯，佢亦都好熱鬧嘅，好多球員年青嘅球員，我哋表現都朝氣蓬勃啊，俾我哋感覺上佢哋即係好陽光氣嘅。咁呢個有一個正面嘅一個反應嚟嘅。 好，唔该晒贝君奇，同你倾到呢度。贝君奇咧就系足总主席，就住今次呢一个打假波嘅事件啦，咁啊都涉及到一个廉署瓦解呢个打假波嘅贪污集团啦。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副系主任雷洪德，早晨。 早晨，早晨，萧立文。 你好，你好。点睇今次个事件啊，同埋嗰个规模啊？ 都有啲即係驚訝㗎，因為即係嗰個涉及嘅人數啦，同埋球隊整個嘅即係參與嗰個嘅組織性呢，係相當之可以講係龐大啦。咁所以衍生出去嘅問題呢，其實即係呢個我哋都好多時都有之前都有討論過，即係賭本地波係咪應該要合法化呢啲社會嘅議題啊。咁由賭波引發起大家青年人個價值觀啊呢啲嘅議題呢，其實都差唔多有廿幾三十年㗎啦。咁似乎今次呢個炸彈就一大個炸彈炸出嚟之後，咁究竟我哋平衡返社會嘅足球嘅發展啦，青少年嘅價值觀啦，我哋嘅教育啦，社會嘅唔同政策嘅範圍啊，即係等等呢，都係一個牽涉到一個範圍囉。即係頭先阿佩珊講到，就係經濟，即係啲球員可能係為咗興趣去打波咁，但係而家年青人可能嗰個價值觀唔會係為興趣㗎嘛，佢嘅價值觀同阿佩珊或者我哋嘅年代可能已經係有所係轉移嘅時候，咁就會可能係所謂挺而走險啊，或者做出一啲不恰當嘅行為啊咁。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深層次嘅問題，我哋整個社會嘅教育政策啦，體育嘅政策都係時候再重新係去檢討下㗎啦。 即係你都覺得可能足球員嘅待遇問題令到佢哋係多咗一啲誘因係挺而走險嘅。 這個當然是一定是有部分的因素，反而我會覺得那個品格啊、德行啊、操守啊這些價值觀的議題呢，其實很老實說，在我們這二三十年的教育改革來說呢，是真的沒什麼著重的。因為我們整個小個到大青少年讀書都著重個分數啊，而這個你在球場裡面的拼搏啊，你真的是不是認真對那樣東西的態度啊，這些我們叫 得行啦，其實是真的很難去量化到的，所以是要靠我們一個比較成熟一點的文化，特別是教育的文化、體育的文化裡面的栽培。這方面我覺得即是今次只是反映到社會上我們的青少年的教育這個議題呢，需要是再重新去檢視一下，看看怎樣再繼續前進。 今次都關注到會不會在某一些級別的賽事的監管問題，你覺得現在本地波在足總的監察上面，球員有沒有一些奇怪的行為，那個監察做成怎樣，或者外地有沒有什麼做法是香港可以參考的 呢？其實就甲組你說是不是很低呢，我又不是覺得算很低的，因為甲組下一個層次就有機會是升上去港超聯。我想討論的焦點都是在足總那個的監管能力呢，其實這個就要平衡一件事去看，因為足球總會現在的人手的資源，它這麼多組別的賽事能不能夠應付到，同埋係監察呢啲即係涉及賭波或者假波嘅議題咧，通常佢會一個獨立嘅小組咧嚟去應對啦。譬如好似外國啊，或者類似我哋香港啊 ICC 咁去監察翻我哋即係公共嘅政策啊呢啲。咁所以我又覺得政府係咪喺呢方面需要俾多啲資源去做一啲監控咧？咁政府嘅政策就係、是、依我俾得你足球、依籃球啊，或者其他運動項目，會唔會又有可能呢啲嘅事件咧？我係咪又要監控啊？咁所以嗰個議題都其實不單止係一個體育嘅政策咯，而係我覺得涉及咗教育啦，甚至乎係點去支援一啲而家衍生出去相關係賭博嘅一啲家庭嘅問題啊，咁都涉及係需要考慮在內咯。 但你同唔同意？因為我見而家譬如已經有揾運動監察機構啦，去做一啲嘅賽事監察服務啦，喺港超聯嗰度。其他賽事，頭先我同阿貝君奇傾，佢就話因為都太多啦，咁同唔同意喺其他嘅級別嘅賽事或者組別嗰度都做埋呢一啲嘅監察服務咧，係咪又做唔到咧？客觀上嘅。 其實如果話喺即係月餅組啊，甚至乎學界嘅比賽咧，可以成立一啲小組去檢視一下啦。但係你睇到今次係成個係好有組織咁去做嘅話咧，其實你涉及去監察啊，嗰、那個資源可能相對都會大啦。譬如你涉及你唔係只係個別球員啊嘛，你而家講咧成隊或者係教練啊、職員啊，而係當中仲有好多即係中介人等等啦。咁所以如果係咁有組織性嘅話，你應用喺嘅監察系統，你應用喺一啲譬如低級別嘅組別啊，咁呢個我覺得喺資源上高，你係需要係都涉及幾大嘅人力物力先可以做得到咯。同埋嗰個權力嘅權責嘅問題啦，呢個嚇。 嗱，今次我見到有啲社評都討論到由呢次事件引申到討論，就係香港嘅足球水平長期低落。好似信報嘅社評提到就話，關鍵就話球壇中人咧係普遍不思進取，百病重生，卻冇係呢個對症下藥嘅。佢都提到過去呢十幾年有唔同嘅計劃推咗出嚟啦，希望振興成個球壇，但係嗰個嘅成績方面改革嘅成績都唔係好夠。你自己點睇過去呢段時間一啲計劃出咗嚟，或者對所謂成個球壇嘅生態係咪做到健康咧，而令到一啲足球員嘅待遇係好咗咧？過去呢啲政策做成點咧？分零鐘。 我就覺得兩邊去睇件事嘅，當然啦，即係如果話老一輩球迷，我哋當年就同南華精工啊嗰啲比較，用嗰陣時嘅價值觀去度而家嘅即係足球啊，或者嗰個價值觀嘅睇法咧，我就覺得未必係太恰當，因為社會畢竟即係年青人去踢波嗰個嘅價值觀嘅心態咧，同那些年咧都可能係有所轉變啦。咁二來就係嗰個產業化呢個議題，因為足球咧，你嗰個產業化如果係比較狹窄嘅時候咧，亦都好難係引進到一啲比較客觀或者係公正啲嘅制度，所以就容易係衍生到一啲假波嘅事件就會出現咯。咁所以亦都唔係單一可以話係淨係賭波啊個別球會嘅問題咯，而係衍生一個社會嘅問題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劉洪德同你傾到呢度。刘洪德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副系主任，咁啊讲到就系廉政公署啊，寻日公布就话瓦解一个打假波嘅贪污集团，涉及到咧就喺行动中拘捕咗23人，包括有球队嘅教练，亦都有10名以上嘅球员等等嘅咁。啱啱同嗰两位嘉宾倾，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讨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由于政府正就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展开磋商，总统拜登可能在即将展开的外访行程中不去澳洲的一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拜登将按计划在星期三启程前往日本，但是白宫正重新审视和协调之后的行程，包括是否停留澳洲，强调如果拜登的行程以任何方式缩短、更改或修订，应该被视为他理顺工作事项的优先次序。柯比补充，拜登到日本广岛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将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会面。朝中社报道，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对侦察卫星发射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现场指导，并批准委员会今后的行动计划。报道说，金正恩对工作情况进行了解，并查看已完成各项检查和测试的军事侦察卫星一号。报道说，军事侦察卫星一号发射项目处于收尾的结束阶段。金正恩强调，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出于国家安全形势所迫，是将党和政府旨在增强国防力量的政策落到实处的过程，也都可以推动国家太空军事和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他高度评价委员会尽职尽责。报道说，侦察卫星发射准备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宇宙开发局、国防科研机构、各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欧盟正制定第十一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计划提出新工具限制和被认为参与绕过制裁的国家进行贸易。路透社报道，欧盟上星期首次讨论有关提案，提案将一批俄罗斯公司和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名单上亦出现中国和伊朗等国的公司。德国在讨论期间表明反对未来任何可能限制中国的贸易措施。报道引述文件显示，经修订后的制裁草案加入一项新条款，内容是提出任何制裁建议前应该先考虑涉及个人的制裁，从而增加制裁包括中国在内第三方的难度。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早前表示，新冷战严重冲击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强调中欧应该带头推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将力量和资源用在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985点，升1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56美元，卖出1,993.2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36.33，瑞士法郎0.896，加元1.347，人民币6.979，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7，欧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先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 近住观塘码头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咧就慢车，咁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车龙排翻去星河名居。咁另外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都系车多，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德道一段就比较挤塞。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咁而家排到去马场对出啦。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清水湾道而家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车多，咁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啦，去龙虾湾方向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过咗亚公湾路少少。咁另外啦，大角咀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澳海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慢线咧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外交部在香港设立了哪一个机关来处理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喎。而家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㗎啦，即刻考考你，第十五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嘅主题系乜嘢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咁决赛日期呢？ 决赛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5月20号隆重举行。 我哋拭目以待。 2023年5月17日，廉署瓦解打假波集团，拘捕23人，包括球队教练及11名球员。 政府扩大人才清单至51项，新加入医疗服务和发展建造等。 海关检获约32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2亿元。 OpenAI 行政总裁称，人工智能行业受监管是至关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想同大家讲下关于一啲照顾者嘅支援。其中早前咧一单嘅新闻咧，就系喺美孚新村就揭发咧有相思命案，咁啊涉及到咧系两父女，咁嗰个爸爸咧本身咧就系有一啲长期病患啦。有心臟病啦，咁而個女咧就係、是、本身係有嚴重嘅糖尿啦，而早前亦都係因為咧右腳要接受截肢手術啦，所以出入咧都要坐輪椅嘅。即係換言之話，兩父女都係長期病患或者啲行動不便嘅情況。咁呢位這個兩父女咧，本身個爸爸已經80多歲，個女都59歲噶啦。而呢個女事主個女咧，早前就係、是發現咧就係話同佢嘅媽媽啦就係、是、失聯多日啦，咁啊及後喺單位入邊咧就發現到媽媽同埋佢嘅公公咧就 就係倒閉嘅咁。社署咧就話冇跟進呢一個嘅個案啦，亦都係呢啲個案都係冇接受到社署資助嘅服務，咁但係都話咧係即時知道事件之後係跟進嘅。嗱，另一個新聞咧涉及到咧喺沙田水泉路村啊，咁就係喺房署嘅職員咧就發現其中一個單位咧似乎有啲丟空嘅跡象嘅時候啦，亦都多次透過唔同嘅方法，譬如電話啊等等去聯絡咧，都聯絡唔到個租户。咁啊，及後去到嘅單位咧就發現呢一名嘅69歲嘅獨居嘅老翁咧就喺單位咧入邊係身亡。當時發現嘅時候咧已經係化為骸骨㗎啦。咁嗱，成個情況都涉及到一啲對於照顧者或者對於一啲長者方面喺社區嘅支援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阮淑欣，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 阮淑欣，我想先讲就系美孚新村呢一个妇女啊，咁啊本身佢两个，一个就系长期病患，一个就系行动不便嘅情况啦。咁咁啊最终就系即系倒闭屋入边，亦都系被暂列为一个尸体发现案嘅。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咧？ 其实又系另一单悲剧啦。我哋其实讲咗好耐咧，都即系希望政府可以即系加快嗰个步伐咧，制定一个即系关于照顾者嘅政策。然后有一个即系同照顾者相关嘅资料库，可以辨识到一啲高危嘅家庭，咁就可以即系俾翻一啲对应翻佢哋个需要，俾翻一啲到位啲嘅服务。咁其实政府系委托咗理工大学做过研究嘅，咁都即系旧年施政报告其实都即系建议推出咗有一啲即系几项嘅服务会有啲改善啦。咁嗰啲其实都系即系都系一啲好嘅嘢，但系就系冇。即係未有好整全咁樣去睇個問題咯，咁同埋嗰啲即係地方改善咗，其實都仲有一啲地方可以再即係放寬多啲，同埋再做多啲。因為譬如話咧，有一個嚟緊會有一個24小時緊急嗰個支援熱線，咁但係有個熱線即係有個熱線個好處咧，就係令到有需要嘅人咧可以快啲有一個途徑咧去求助。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打咗電話去，究竟背後嗰啲配套支援服務足唔足夠？如果背后那些配套支援服务的资源都未放回足够的话，其实他打到过去如果他得不到适切的帮助的话，其实都反而调回转可能是会障碍了他将来再找人帮手。 OK， 不如刚才先讲第一点，你讲话有个资料库，一些照顾者的资料库，你觉得应该要怎样定义或者怎样找到这一班人是照顾者，然后有一些资料库出来，有了资料库之后有下一步是怎样呢？是不是譬如都不时要联络一下他，还是怎样呢？ 是啊，资料库你话揾边啲人，其实咧政府依家大概都有一啲基础定义可以参考，只不过佢净系用喺某一啲服务上面。咁譬如其实而家有一个叫照顾者津贴啦，咁但系都仲有好多人未可以受惠嘅。咁但系佢都有啲标准，譬如佢照顾个时数要几多啊？佢都要去即系同翻政府一啲部门去交代翻佢照顾嗰个情况去核实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即系因为冇个政策啦，冇正式定义咗佢之后咧，令到佢可以接受唔同嘅服务。咁而家照顾者佢都系要靠自己知道嗰啲服务，然后逐个去揾，逐个再通过唔同嘅审查，先有啲可能得，有啲可能攞唔到咁样咯。咁就要经历好多关卡，咁所以好多其实就变得好隐蔽。咁、 okay. 如果有个资料库嘅时候咧，其实头先即系主持你讲得好好，就系第一个就系可以定期去关心佢哋啦，同埋可以去识别一下边啲系高危，可能系需要即系再多一啲嘅关心同埋支援咯。咁、我哋会其实都做紧一个，即系希望有示范性作用嘅，就系讲紧社区长者社区保姆计划。而家政府其實有幼兒嘅，咁但係就靠義工嘅，咁就動員翻一啲即係社區嘅資源。我哋即係做緊都係希望即係同區嘅即係婦女，佢唔使照顧小朋友嘅時間，可以照顧翻同區嘅老人家咯。咁但係我哋就有社工喺背後，即係會做翻一啲支援啦，有即係叫做監察住個情況啦，同埋會俾啲訓練佢哋咯。因為老人家始終個身體情況差啲。 袁淑欣，我想講，因為今次呢個事件咧，社署就唔係跟進開呢個個案啦，亦都冇接受任何社署資助服務啦。咁似乎睇佢住嘅地點，亦都未必可能係最基層嗰一批，未必可能係合資格攞到一啲津貼嘅。其實點樣可以接觸到呢一啲照顧者咧？即係佢哋可能又自己互相照顧緊嘅，可能都面對緊一啲現實嘅問題，但係可能未必喺政府嘅政策嗰度接觸到佢嘅，會唔會係咁？咁點樣揾到呢班人，識別到佢哋？ 其實個熱線都話多話少有一啲幫助嘅，即係如果宣傳得好啊，當佢哋知道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打電話去揾人問啦。咁有一啲即係我哋其實做我哋社工平時做好多就係要做一啲外展啊，去即係發掘一啲新嘅個案。咁其實睇唔同區個狀況。咁譬如我哋其實做好多以往做好多就會係即係就算佢幾照顾个家人几忙碌，咁佢可能都要去街市买餸啊。我哋会摆啲资讯站喺街市嗰度去逐个闹咯，即系逐个同佢去倾偈咯。咁就即系再睇下佢有啲乜嘢需要去帮佢咯。咁系要即系都系要咁样做，两方面有啲即系大嘅宣传，同埋有一啲身兼细作啲逐个人去揾咯。 嗯，头先你提到话，其实就系咪话嚟紧第三季政府会设立嗰个照顾者支援专线啦？有个热线喺度，点样配套咧？咁，你觉得应该要点做咧？或者而家就算有个热线系，即系啲人打咗去需要求助，一啲紧急嘅支援或者暂托服务，即系可能我照顾唔到嗰个被照顾者啦，真系有啲急事嘅时候，而家香港有冇呢一啲服务嘅？ 而家其實冇嘅，我哋同好多照顧者傾，佢哋覺得呢個係首要最需要嘅服務嚟嘅，因為講緊當個照顧者自己都即係精神壓力好大，或者甚至乎身體情況都即係有需要，佢自己都有病，有需要要人照顧嘅時候，其實佢個體弱嘅家人咧冇。佢揾唔到途徑揾人幫手，咁好多時佢哋就死定咯。咁而家嘅暫託暫顧服務其實就幫唔到緊急需要，因為佢仲要去即係經歷嗰啲評估審查同埋輪候嘅時間。咁所以我哋都見過有啲老人家其實即係好慘，佢自己發燒入醫院，佢都要即係夾硬死頂走出嚟翻屋企照顧個認知障礙症嘅先生。自己爆完血管咧，好翻醒翻，第一時間佢就係諗屋企嗰個即係家人有冇人照顧佢食飯食藥咁樣樣咯。咁所以緊急支援對於佢哋嚟講，覺得係即係最重要，而而家係缺乏嘅。香港暫時其實未有。 OK， 除了讲话呢个个案，刚才另一个个案提到就是在沙田水泉路村的，就涉及到一名独居的男户主啦。咁佢本身都有领综援嘅，咁啊及后就被房署职员，因为见到有啲丢空嘅状态，咁啊上去收楼嘅时候咧，就发现佢即系单位入边已经有一副鞋骨喺度啦，所以相信应该都系过咗身一段长嘅时间啦。咁至于点睇呢个个案咧，涉及到系咪一啲独居老人嘅典型个案咧？呢个又系 啊，系啊，我哋。其实即系另一个悲剧啦。其实佢住喺公屋咧，同埋仲攞紧综援咧，系即系本身应该即系更加容易去即系揾到佢有需要嘅，或者佢如果失联咗咁长时间，即系照计系应该可以揾到佢出嚟嘅。咁但系讲紧因为攞综援咧，其实前线即系同佢接触嘅人咧都唔系社工嚟嘅。咁佢哋好多时个工作性质都系真系好即系行政咁样帮佢去处理一啲申请嘅手续、申请钱嘅手续，就系申请钱、拎钱咁样样。咁佢哋冇乜其他额外嘅嘢会去关顾，亦都喺佢个工作性质里边冇指示叫佢要帮人转介去边啲其他嘅服务。咁但系其实佢哋接触紧一班即系好多系独居冇支援又基层冇钱嘅老人家。咁所以如果有多少少嘢可以喺嗰度做，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可以帮到一啲独居老人咯。咁第二就系佢喺屋邨咧，其实即系保安员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帮手。其实我哋平日已经即系我哋自己咧，如果有同老人家失联住公屋咧，第一时间上去拍门睇下佢有冇喺度啦。如果揾唔到咧，我哋都系第一个问，其实我就问保安噶啦。咁佢哋有啲其实几好嘅，都真系留意到有啲有需要嘅老人家。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冇一个正式即系统筹嘅即系计划去俾一啲训练佢哋啦。同埋提醒，即係每一個保安員都可以幫手去留意啦。留意到之後咧，更加重要就係佢哋又係有冇啲途徑，佢應該揾邊個人去即係轉介同提供支援。咁政府其實社署係有啲類似嘅計劃喺一啲即係某啲屋邨做緊嘅。咁但係就其實可以再發大啲咯。咁同埋每一個公屋咧，其實有一定有老人中心。咁社署都有一啲資源俾佢哋做外展發掘隱蔽長者，咁但係個資源其實好少喎，咁所以即係都要增加多啲先可以做到多啲即係接觸新嘅個案外展嘅工作咯。 嗯， OK， 好，唔该晒阮淑欣，同你倾到呢度先。阮淑欣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针对咧今次呢两个分别喺美孚啦，同埋喺沙田水泉澳村嘅呢个嘅事件啦。咁社署方面咧都有啲跟进工作嘅，先讲到话美孚即系咁，佢哋回复咧就话深水埗尸体发现嘅事件，社署已经联络有关嘅家属，并且提供情绪辅导，并且会继续同家属保持联络，按佢哋嘅福利需要咧提供适切嘅协助。喺水泉澳村嘅尸体发现事件啦，咁社署就话正尝试寻找佢哋嘅屋企人，如果有需要咧，系会透过非政府机构咧协助处理殓葬嘅事宜嘅。咁就住今次呢两件事，系咪都反映到可能喺啲照顾者嘅支援上面，或者一啲可能两个一齐住嘅，但系两个都系可能有需要被照顾嘅人士，可能系啲行动不便或者长期病患嘅人士，究竟佢哋而家喺社会嘅支援系点咧？或者一啲独居嘅长者要揾到佢哋出嚟，识别佢哋出嚟，同个社会嘅联系或者各式各样佢哋嘅支援又系点样咧？一八七二三一咧，讲下你哋嘅睇法，或者你哋自己接触到会唔会身边有啲邻居都系类似咁咧？一八七二三一一，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刘喜宝，早晨。 早晨， 刘喜宝，先讲就系美孚嗰、那个相思案，咁啊涉及到长期病患同埋行动不便嘅呢两父女嘅，你自己点睇今次呢个事件或者背后反映啲咩问题咧？ 我谂我哋其实呢一个事件反映紧就香港有真系好大量，亦都好多需要嘅一啲双老家庭啦。咁而呢一个状况咧，其实系会越嚟越多嘅，即系我哋随住人口老化，咁其实我哋讲紧呢一个事件系牵涉咗两代嘅老人家啦，即系一代就我哋话好高龄嘅，八十几岁、八十尾嘅，一个就系好多时候我哋话金龄嘅，咁就系五六十岁啦。咁但系睇呢个情况就可能金龄嗰位其实自己都好有需要啦。咁咧。我想我哋话金龄照顾高龄嘅时间，其实佢好多时候自己都力有不逮嘅，自己都会有好多健康需要啦。咁有时高龄嘅长者甚或乎佢嘅需要系牵涉到可能系一啲认知上面啊，好多行动上面嘅不便啊等等。所以我想我哋系几 alarming 就系话啊，喺香港。我睇翻2016年嘅數據都已經有300,000啦，咁我諗而家去到2023年個數字係更加多嘅，其實。 數字越嚟越多啦，但係有冇睇到相關嘅呢啲支援係咪都有相關嘅幅度嘅上升咧？或者點睇今次呢個事件？除咗話年齡上面一個係即係叫初老或者金齡啦，一個就去到老齡啦。本身咧呢、這個後生啲嘅女事主其實佢都係一個殘疾嘅人士嚟嘅，又點睇呢啲佢要照顧人，同時可能都係一個被照顧嘅人咧需要？ 係啊，其實係會成日發生嘅啫，呢樣嘢即係我諗我哋都唔係第一次聽。咁你話首先嗰、那個嗰、那個服務嘅幅度，咁我諗我哋喺疫情作為一個契機，我哋都嘗試去聚焦翻呢一班照顧者，但係個幅度我諗真係唔夠嘅而家，係唔同係同嗰個人口嗰個增長係唔夠嘅。咁我諗其實嚟緊可能話喺一個基層醫療上面，以一個家庭為一個中心。即是我哋喺成个家庭呢一扎里面，究竟有几多人士系需要有个健康嘅个需求嘅？佢哋互相有啲唔同乜嘢嘅照顾需求嘅。如果我哋成一个扎咁样去睇咧，我哋先至睇到呢个家庭嗰、那个嗰个危机喺边度。有时我哋净系睇话一个人，原来我哋见唔到佢都系被照顾紧嘅，或者佢都系照顾紧另一个人嘅。咁呢一个就会好论尽啦，系啊。 头先讲到话两个身份嘅问题咧，佢系照顾者，可能都系被照顾者。日后呢啲情况咪越嚟越多，或者政府喺呢方面嘅支援又系点咧？ 絕對會越嚟越多。咁你話政府首先啦，我哋邊位係叫照顧者？其實我哋未定義得好好啊，即係成日都係問話啊，香港究竟有幾多呢班照顧者咧？好多時候喺一啲嘅 NGO 啦，喺一啲嘅安老服務裏面，我哋都幾係覺得啊，總之佢就照顧緊某一個嘅老人家啦。咁呢一個咁籠統嘅一個定義夠唔夠咧？所以頭先就話我哋連幾多照顧者咁同一時間有幾多被照顧者，根本我哋冇呢個數據喺手，咁所以我諗而家都係幾重要嘅一個行動，就係話我哋要揾翻呢一班高危嘅雙老家庭，唔好話照顧唔照顧，而係佢哋各自都有啲乜嘢健康同埋喺社區裡面嘅需要咯。 點樣揾咧？但係呢個都可能係關鍵喎，即係呢一類頭先好似社署話，其實都冇跟開嘅呢啲個案。其實點樣識別呢一啲？佢哋可能自己都冇特別諗啊，我可能真係互相照顧之間都可能有一啲嘅社區上面嘅支援需要，佢哋可能未必發現到呢啲嘢嘅。咁點樣喺一啲中心度或者喺一啲組織度識別到呢一類嘅人士咧？ 其實是絕對是，我想這個也是關同於剛才各位嘉賓說獨居的問題，即是這一班我們說整體來說高危的長者，我所了解在外國，打個比喻，即是不同的一些城市，歐洲城市也好，亞洲城市也好，其實他們都會呢透過不同的一些的政府機構，例如社福的機構啦，一些的健康的組織啦，健康的機構啦，或者說可能一些如果是住公屋的，那就是公屋的一些的管理的機構啦，他們會聯合有一些名冊，就是說知道在這個屋邨裡面或者在這個區裡面有哪些長者是屬於獨居，有哪些長者是屬於可能雙老，兩個都很大的健康需求有高危的。那我想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名冊，其實我們就算現在手頭上很多樂齡科技是可以幫到手去聯繫回，說在家如果身體有什麼問題，或者跌親咁，或者可能甚至乎最簡單，咦全日都冇入過去洗手間，咁冇乜可能噶嘛呢件事。咁、 okay. 我哋可唔可以話用到先用到呢啲科技去幫呢啲長者咯？如果我哋揾唔到佢係邊個住喺邊度，其實我哋手頭上有好多可以幫到手嘅科技也好，服務也好，其實都接觸唔到。 所以我聽落啊，點樣第一步去識別呢一啲人，可能都係靠一啲地區嘅聯繫，係咪咁樣？ 其實都是的，都是的。 如果你定不到個名冊的，一開始第一步。 是啊，同埋即係我諗，唔知地區聯繫亦都係多方面的現有服務的聯繫。即係我頭先見話水泉老村那度，其實好多不同的水啊、電啊、那個公屋的一個管理單位啊，其實是找到佢好多資訊，是話佢似乎好耐冇喺個屋企啦咁樣，或者即係有啲意外發生。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同一個思維去諗，就話有啲長者可能是去接受緊一啲衛生署嘅服務嘅，或者話社會署嘅服務嘅，咁有冇方法去令到佢哋可以有個整合嘅名冊，知道呢位長者有好多種唔同長期疾病，佢係行動不便，佢係智力上面係有一個退化嘅，我哋會唔會揾到呢一班長者出嚟咧？都 頭先話好啦，揾到啦，有個名冊之後啦。實質點樣做可以再防止類似呢一啲可能即係喺屋企發生意外或者過身都可能一段時間都未有人發現的情況呢？ 其實呢我們現在在香港反而這一步我不是非常擔心，因為見到例如說很多的一些的安老服務啦，他們做緊可能說對於一些獨居長者，他們會有探訪，甚至乎說萬一真的他們有什麼事，我甚至乎聽過有些服務是打電話，可能定期打電話過去的，一兩日打一次，咦發覺長者沒有回覆，咁就會已經係發動義工嘅力量去上門探訪，咁我哋可能希望可以揾到一啲嘅即係可以即刻幫到手啦。即係呢一啲係其實係一啲好低科技人力多嘅嘢，但係調翻轉亦都有好多我哋而家喺樂齡科技裏面有好多高科技未必係需要咁多人力，可能甚至乎話佢就係留意住長者有冇入廚房，有冇入廁所，已經係睇到長者究竟喺屋企嘅狀況係點樣樣。 OK， 嗱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一些照顧者或被照顧者的支援，或者一些獨居長者的怎樣識別他們呢，怎樣在個社區裏聯繫到他們呢，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另外想繼續問一下劉喜寶，就是你自己覺得現在政府在支援這些獨居的長者，或者一些兩個都是一些即是照顧者或被照顧者的情況，是不是主要都是在一些錢或津貼上面，你覺得因為而家嚟緊就話政府都會有一個照顧者支援專線啦，有個熱線之後，仲有啲乜嘢嘅配套或者其他嘢要配合咧？ 咁我諗熱線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嚟嘅，即係我哋接觸好多話可能金齡照顧高齡嘅個案，其實佢哋都係話哇，我都唔知喺邊度揾，咁你最好就一個電話號碼，大家朗朗上口嘅，咁就去有人去答佢哋一啲問題，咁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開端嚟嘅。咁跟住熱線之後，會唔會都可以盡快啦？即係我哋唔係講緊話18個月、13個月去排日間中心，9個月去排一啲嘅社區照顧服務，咁會唔會都可以盡快可以聯繫到一啲資助嘅一啲社區照顧服務啦？甚或乎其實而家可能對一啲長者嚟講，私營市場都係一個考慮嚟嘅，即係佢可能覺得我排緊嘅時候，我都希望有一啲嘅私營市場嘅幫助，可能未必係即係個價錢係可能佢哋都叫做 afford 到嘅，咁樣頂住先啦，都好過乜都冇喺手啊。咁我諗可能話呢啲熱線除咗可以去盡快去refer 去一啲嘅資助單位之外， 亦都我哋可以發展一啲私營市場嘅一啲社區照顧嘅一啲服務咯。希望呢啲熱線都可以涵蓋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劉喜寶，同你傾到呢度先。刘希宝就是香港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咁讲到今次两个个案，这个涉及到一个在沙田水泉澳村的独居的男户主，咁啊其后就被房署释然咧，系入屋嗰阵咧系发现到佢已经过咗身一段时间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个案就系喺美孚新村嘅，咁涉及到两父女，一个就系八十几岁嘅爸爸，同埋一个咧五十几岁嘅女啊。咁啊两个都系有长期病患啦，同埋啲行动不便嘅情况。1872311。2023年5月17日，廉署瓦解打假波集团，拘捕23人，包括球队教练及11名球员。 政府扩大人才清单至51项，新加入医疗服务和发展建造等。 海关检获约32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2亿元。 OpenAI 行政总裁称，人工智能行业受监管是至关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咧呢个不停车缴费易通行啊，喺今个月7号咧就系开始喺青沙管制区实施啦，咁即系包括系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大围隧道，咁啊实施咗超过一个礼拜噶啦，咁啊见到有啲嘅的士业界都反映啦，系当中可能有啲技术上嘅问题，譬如有啲车咧就话未能够侦测到佢个车辆贴啦，收唔到钱啦，咁就要另行上网啦，或者去到便利店嗰度俾钱啦。有啲嘅情况咧就系话佢冇行过个隧道嘅啲车主话，但系就俾人收钱，或者系错误侦测咗佢咧，佢系来回行驶而系被双重收费，类似咁嘅情况嘅咁。嗱，早前咧，运输署咧都有啲嘅资料嘅，就话截至今个月嘅14号啦，大约1.3万架次嘅车辆系未能够侦测到收费，咁啊侦测到嘅咧就有成97%嘅，44万架次入边有1.32万架次系未能够侦测到咁，咁啊呢一个计划咧都话嚟紧会系即系扩阔到去另一啲隧道啊，譬如城门隧道啦，同埋 CT 山隧道啦，分别喺未来2个星期日啊，包括就系5月21号。分別就喺5月21号同埋28号咧，係實施呢個易通行嘅咁。成個嘅情況，我見到尋日咧都話運輸署同一啲的士業界咧係再去呢一個嘅青沙嗰邊咧係做一個測試易通行嘅咁，都想咧係同一位嘅嘉賓傾。不過我哋同佢傾之前咧，都講下頭先都講到一啲照顧者方面嘅情況嘅。有黃先生嘅，早晨。 喂，早晨。 早晨，黃先生，你係咪都關注照顧者嘅情況？ 是啊，對住照顧者同埋病人嘅社區照顧咧，有兩點嘅意見嘅。 嗯。 咁第一就係點樣可以去解決咧？就係喺嗰個嘅公立醫院嘅醫務社工，佢哋應該係改變嗰個工作嘅模式。因為依家醫務社工咧，佢哋係被動地接受個案。 嗯。 佢哋唔會即係主動地去鬧個案。咁如果佢能夠即係醫務社工，即係社區裏主能夠改變即係醫務社工嘅工作模式，即係主動去揾個案嘅話咧，咁有可能就可以避免咗呢一個嘅情況，都係可以去埋急症室鬧個案。即係話早前咧喺呢一個嘅廁所，即係發現即係離世嘅各位嘅女士啦。 嗯。 啊，咁即係如果佢可以急症室嗰度即係行下，喂，你等咗成10几个钟啦，咁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幫到你啊？同埋睇住你啊，咁樣咁咪可以避免呢啲情況咯。即係話佢改變個工作模式係主動去介入，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關於社區嘅照顧上邊咧，依家嘅日間嘅護理中心，即係日間嘅暫託中心咧，喺有空缺嘅情況底下，因為而家係有好大機會係有空缺嘅，係因為啲老人家同埋啲病人咧，佢哋即係翻學咧翻唔齊嘅，即係唔止係請假啦，再加埋就係即係流感同埋即係新冠嘅情況啦，咁有啲就即係驚咗咁留喺屋企啦，咁所以是有空缺的，咁喺有空缺嘅情況底下咧，社署應該係准許就個別嘅，即係每一間嘅即係日間嘅護理中心嘅主管，佢決定一啲臨時嘅申請。並且咧係唔需要係以即係個統一評估被判定為即係中度去到嚴重缺損，先至符合即係使用服務嘅資格。咁幾一方面亦都係可以。去即係唔需要浪費資源，係因為你日間嘅即係護理中心，你室上邊有位啊嘛。咁而事實上邊社區亦都係有一啲照顧者同埋一啲病人，佢有呢一個服務嘅急切性，尤其係啱啱出院嘅 病人。 嗯。 咁、啊、所以咪即係可以即係用到服務都唔會浪費資源囉。 OK。 咁所以呢一個係可以一個去解決去幫助即係病人同埋照顧者嘅方案嚟嘅。 阿黃生你都好熟喎，係咪本身你都好了解即係而家日間啲暫托中心都有一啲比較多嘅空缺嘅情況都？ 我需要講咧，就係即係一個嘅政策或者一個意見咧，同嗰個人嘅背景係相關嘅。 Okay, okay, okay, okay. 同一道理，即係如果係專家，佢都可以係即係唔係專業意見噶嘛。咁、所以唔係以嗰個人嘅背景去判斷，即係嗰樣嘢係咪專業嘅。 好啊，好啊，唔該曬黃生，同你傾到呢度。仲有陳小姐，早晨。 早晨。 係你好，請講。 你嗌我叫陳婆婆冇所謂 嘅。嗯，好啊，好啊，陳婆婆係請講係。 係我咧就舊年我。三年前咧就瞓親過，咁我當時就冇報警，乜都冇，咁我就第二日翻嚟屋企，後屘我有個親戚話：嚇、啊、你做咩瞓親唔即刻報警啊？定我話我又諗住費事報，諗住不過好當時我瞓到好驚，我點樣驚啊？驚到唔識講嘢，講唔到説話，我朋友見到我都好擔心我啊！佢後屘咧見到我咁嘅情形，佢話你唔好講咁多啦，驚我講嘢，我唔講，我講唔到嘢。點解咁講呢？當時嗰個女人，好似水嗰個女人走嚟問我：你我幾多錢都賠翻俾你？我唔識講，我識講話我如果識講，我就話我話冇價㗎，我呢啲我瞪親你都唔識講嘢。我今年就今年年頭痛到而家啦，一天你一轉嚟都咁啦，有霧啊，有剩啊，落雨啊剩，我去唔到街啊，我好辛苦啊，靚仔，而家我咁樣教導。 OK， 好啊。 真係嘅，我揾得邊個同我去啫？冇人同我去噶嘛，就算我有亲戚咁啊点？人哋要揾食要翻工噶嘛，系咪先啊？变咗嚟家咧，我想揾边个，我唔知道，我直情唔知道我应该揾咩人，我自己都唔知道。我落街有时买嘢咧，唔痛嗰阵时嘅，有时生到嗰头嘅，就尽量食啲止痛药。其实我唔想食药，我食到惊啊！我夜晚有几粒，朝头早有七八粒，我唔食又落唔到去。落到佢翻嚟又痛餐膀，痛到飞起油，咁我都唔知点算啊！我成日都自己。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阿陈小姐啱啱讲阿陈婆婆讲到佢自己身体情况啊等等，亦都系影响到佢一啲嘅行动。头先另外咧讲到照顾者啦，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头先另外讲就系不停车缴费易通行呢一个嘅措施，亦都讲到话寻日的士业界同运输署方面系做一啲测试嘅。请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张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你好，阿吴坤生，可唔可以讲下你寻日系咪都去咗同运输署做嗰个测试？最新嗰个情况系点样咧？ 其实因为易通行咧，一开始嘅时候开始要执行，尤其是尖山隧道咧，业界同运输署同有关即系嗰个承办商我哋叫易通行嘅公司咧，都开咗几次会议嘅。咁琴日我哋就应呢、這个运输署同埋易通行公司即系嘅邀请啦。咁就嗰、那个即系嗰个车营运嘅时候咧，嗰、那个车本身里边嗰个卡嘅卡座啊、司机卡啊，同埋车辆贴个存摆放嘅位置啊。咁有时因为嗰个测试咧，就系、是、想证明就系有时咧就嗰、那个即系、就是、有啲司机就觉得话即系成日会过隧道嘅时候侦测唔到啊。咁大家去揾个情况实地去了解咗情况。因为主持你应该知道，而家的士咧本身都有大架少少嘅，譬如我哋高山少少嘅我哋叫运电的士啦，或者有普通嘅金风啦，或者有少少大型嘅的士咧。其实佢哋嘅玻璃上边咧，佢哋本身即系嗰个玻璃有大细高低啦，而最主要佢哋本身咧。有啲玻璃都上面咧有啲裝置，譬如有啲有玻璃上方有啲鋁鋼層啦，同埋有啲本身佢都有啲所謂車輛嘅攝錄器喺度，啲我稱之為車 cam 啦。另外有啲收音機天線喺度咧，其實綁嗰、那個即係擺嗰個司機卡同埋嗰個車輛貼嘅時候咧，那個位置其實如果太接近佢個天線或者啲電子儀器有干擾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即係接收嘅功能咧。或者嗰、那個雷射嗰、那個收費嗰個情況咧，係有少少唔係咁理想嘅。咁我哋希望盡快喺另外嚟緊咧，好快廿一號有放呢個城隧啦，廿八號就開始係呢個私隧啦。咁希望盡量喺下一個即係、就是、開放嗰、那個，尤其是新嘅的士廿一號亦都可以行埋城隧嘅車嘅數量多咗咧、我哋希望盡快就去測試揾到啲地個原個、那個原因啦，或者點樣擺法令到成個即係。 Okay. 測即係過隧道嘅時候咧，那個測 嗰個收費嗰方面能夠完善啲，盡快作出個指引咯，係嘛？ 就算之頭先你講話，譬如嗰個車輛貼嗰個安裝位置可能好近某一啲嘅裝置，咁就有影響啦。呢、這個係咪已經叫做揾到個原因㗎啦？咁尋日去試嗰陣係咪就係、是、即係避免咗呢個情況？咁就到即係令到嗰啲車行過去嗰陣都可以完全感應到曬嗰個車輛貼㗎啦都。 我要咁強調嘅，我哋自己呢方面咧，譬如我哋本身的士呢方面，我哋啲商會啊、車行啊、車主嘅司機咧，能夠做到咧，就盡量做好你自己嘅份額。咁但係你頭先所講咧，就話其實我哋同義工都講咗咧，有時即係話新嘅所謂嘅即係新嘅措施，因為你嚟緊都可能覆蓋全港嘅隧道噶啦。咁佢呢方面佢能夠做到嘅嘢咧，我哋盡量俾意見嘅，希望佢能夠盡量咧就偵測到佢收費，就免至煩到司機，再煩到車主，係嘛？咁而我哋自己自身咧，成日好多佢哋所講話會唔會因為即係張貼嗰個車輛貼同司機卡位置唔妥當，令到偵測唔到咧？我哋今次就設身處地咧去參與呢個行動咧，俾佢哋睇睇。咁我哋發覺咧做咗之後咧係有改善到嘅。譬如一般車隊我哋嚟講，一般有三四十架，或者一隊嚟計咧，可能每日咧以前都可能有十架八架就出現即係偵測唔到收費嗰個問題嘅。咁呢兩日發覺就少咗啦。可能有兩三架，今日都可能一架兩架咁樣，即係我發覺嘅情況係有改善嘅，就所以變咗我哋能夠自己，我哋的士業界自己能夠做咧，我哋商會嘅車行嘅司機團體咧，都盡量就係話頭先所講啦，因為你要明白的士同一般私家車唔同，佢多咗叫司機卡，有司機卡做咗司機座嘅，因為當佢個如果佢用車輛貼咧，私家車只用車輛貼嘅啫，咁車輛貼本身我都提醒一下咧，就話啲車主一定如果佢有分租俾人哋咧。一定喺車輛貼嗰度咧，去綁定後台一定要綁定喺商業項目，就唔好喺普通，因為商業咧就會將佢即係佢分咗類咧，就去咗即係可以去分帳咁解啫。如果普通咧，就等於私家車佢自己扣自己户口嘅啫。咁所以咧，我哋要喺自己個工作上去做咗大量嘅工作，就話車輛貼提醒啲車主咧，就一定要擺喺商業呢方面去分帳嘅。如果分帳嘅車主，好啦。司機卡座同司機卡咧，如果盡量避免就係頭先所講咧，玻璃上邊咧有啲即係有啲雷光層啊，喺頂層啊，甚至乎啲車 cam 啊，同埋收音機個裝置方面，盡量離得開大約十個 cm 咧。我哋係咪試過咧？盡量將佢咧擺個位置比較妥當少少咧。其實個偵測方面咧係順利咗嘅。咁亦都俾一個實證實例咧，俾易通行呢方面嘅技術人員睇睇嗱，唔同嘅車高低。其實事實上會唔會有多少阻礙呢？希望佢喺即係調校嗰個雷射嗰個收費嘅時候咧，嗰啲頻率方面亦都可以調校得好啲。咁、 okay. 呢方面大家做好個工作嚟緊咧。城隧開啦，私隧開嘅時候，大家會放心啲咯，係嘛？ 所以我頭先聽你咁講，係咪都叫做即係知道嗰個技術問題大致喺邊，亦都知道個解決方法。而家司機去做翻擺翻個啱嘅位置，就已經冇問題，係咪可以咁講？ 我只係咁講就改善咗。減低咗數量，減低咗成大約係七成啦，已經係嘛？咁一路我相信咧，新嘅措施仲要完善咧，可能真係事實上你要明白嚟緊我哋唔敢講，因為城隧嗰個運載量啦，即係司機行駕照會多咗，甚至乎嚟緊私隧咧，你諗下佢呢個，我哋都擔心，最主要因為佢嗰、那個即係每日嗰個流量係好驚人嘅，同埋大家知道咧，係通常咧四線入兩線隧道啦，係咪？咁隧道出嚟都要分開四線嘅時候，個車嘅頻率同埋嗰個速度啊，各方面嘅密度咧，同而家即係我哋講現時嘅尖山隧道係根本兩碼事嚟嘅，係嘛？咁我哋希望就而家做好目前嘅工作咧，令到即係嚟緊嘅時候咧，就嗰個情況就能夠順利啲。同埋我強調一點，因為咧本身咧佢有一個叫做，如果你十四日，如果你冇交錢，有個附加費。咁、你知道而家尖山隧道開到而家由五月七號到而家咧，都有一段時間。咁、有時啲偵測唔到啲數字，我問過隧道公司咧，易通行佢就話嗰啲數字咧，佢會本身咧可能會擺咗喺數據底度咧，佢哋會查翻出嚟，要俾翻信咧，俾翻車主要佢收錢嘅。咁我強調就係話，因為好多情況，因為測試或者運作呢段時間裏面咧，好多情況係因為唔知道個出現問題喺邊度咧。往往咧擺咗喺個底嘅時候，司機或者車主都睇唔到咧。突然之間出咗有啲所謂要俾附加費咧、希望即係政府運輸署甚至乎即係卡公司咧，呢個呢個易通行公司咧就一定要即係酌情要處理先得，因為佢哋根本唔係唔想處理，根本佢哋處理唔到，係嘛 ？OK。 咁我相信而家政府同埋 運輸署政府運輸署同埋呢個兒童遊公司都優化緊呢個啲措施嘅，好嘛？ 嗯 ，OK， 好啊，唔該曬吳君成，同你傾到呢度。吴君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都讲到不停车缴费呢个易通行喺七号啦，喺青沙管制区实施咗之后咧，一啲的士业界啦，其实司机或者车主咧面对等嘅情况嘅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苏先生嘅早晨。 系、hey, 早晨，早晨， 早晨，请讲。系 咁多位你好，我发觉咧老人嗰啲咧搞嚟搞去咧，我发觉不如整啲叫做老人村。老人村件事里面有护理的，亦都有啲独居长者的，可以在廉租嗰边搬过去，俾个套房佢，佢混咗公园啊，好多都系噶嘛，每日三餐咪得咯喺嗰度，亦都可以自由活动咩？佢哋你长远计，我谂都系要整啲叫做老人村嘅，好似廉租一栋一栋咁。 嗯， 严重嘅啲私院，你唔可以又搬上去咁咪得咯？我意思 即系个好处系咩咧？即系个好处就系集中可以照顾啲长者， 照顾到啊嘛。 嗯， 你而家啲独居长者，而家啲私人嗰啲发生我俗称嗰啲叫惨案嚟，净系呢啲咁嘅，你所以要买位去到边度边度，或者有啲买唔到位嘅，咁佢入得住廉租嗰啲私人啲旧区噶嘛？ 嗯，不过头先有嗰个情况咧，会唔会有时？个长者自己都未必想住院社，或者头先你话长者村嗰个可能有一啲好处嘅，但系涉及到香港要搵地方，都可能冇咁容易。 其实我呢、這个我认为好简单嘅啫，有好多发展商嘅，你肯咁做嘅咧，佢肯捐出嚟嘅，佢哋本身已经系好多发展商都系老人家嚟嘅。 嗯， 你停港都唔系话嗱，我可以起五六栋嗰啲所谓叫做老人村，叫全系长者嘅啫。咁佢就肯制嘅，呢樣唔使擔心，我覺得。 Okay, okay. 啊， 咁另外，因為佢而家你住緊呢個公屋，啲個都係攞公援啫嘛。咁你又可以加翻個單位出嚟，咁佢可以去到嗰啲地方，你還掂攞公援，每日三餐喺嗰度。佢亦都可以自由活動啊嘛，係咪啊 ？OK， 好啊。 佢行得走得噶嘛，嗱，我意思係咁嘅啫。好， 唔該曬蘇生，多謝你意見同你傾到呢度。蘇生講到有關於一啲照顧者同埋長者方面嘅支援啦，佢提咗可唔可以有一個長者村等等啦。另外，易通行方面，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廉署瓦解打假波集团，拘捕23人，包括球队教练和11名球员。足总主席贝君奇表示，十几年来在甲组球赛曾经出现打假波事件，因此监察比较严谨，相信很多不法集团会由高级别赛事转向较低级别的联赛埋手。由于在甲乙丙组的联赛范围比较阔，队数和场数亦多，较难监察，但是现时已经有监察机构协助了解球赛有没有出问题，亦会加强管理和监察。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足总的管理层如果发现问题，例如不正常赛果或者球员表现，足总亦会探讨，但未能令外围组织主脑绳之于法，足总亦难以作出调查，最终都要由执法部门处理。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及副系主任雷洪德说，对于案件感到惊讶，因为涉及人数和球队参与的组织性庞大，衍生的问题包括赌波和年轻人的价值观等，亦引发社会讨论。警方在柴湾拘捕一名男子，指他涉嫌在港岛东区先后非礼3名女子，其中2名受害女童未成年，被捕男子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是在星期一接获一名22岁女子报案，指她在太古城道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经深入调查后，昨日挨晚在柴湾拘捕一名27岁姓钟男子，指她涉嫌非礼。她同时亦涉嫌同另外2宗分别在2月和5月上旬在英皇道和柴湾道发生的同类型案件有关。那2宗案件的受害人分别是15岁和13岁的女童。警方说高度重视风化案件， 交由东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一队跟进。美国总统拜登就债务上限问题和国会领袖进行会谈，他会后说对于能够达成协议感到乐观，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双方本着诚意谈判，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尽得所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负责任的两党预算协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的舒默形容国会领袖和拜登今次就债务上限问题的会谈比上次友善得多，两党领袖都同意债务违约并非一个可接受的选项，两党必须达成共识。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麦卡锡和拜登会面后表示，共和民主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方面仍有很大分歧，但本周末前有可能达成协议。人工智能公司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就人工智能会否构成安全风险到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 OpenAI 制作的 ChatGPT 近期在人工智能界掀起热潮，该聊天应用程式可模拟人类方式书写文章、剧本、诗词和解决电脑的编码问题，引发监管机构关注涉及的私隐和法律等问题，希望在不扼杀创新的前提下为人工智能发展设置围栏。奥尔特曼作证时表示，人工智能有潜力解决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癌症治疗等，同时承认人工智能的进步将对劳动力带来重大影响。他形容人工智能目前发展的方向和模型依然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生物，但承认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强大，行业受政府监管是至关重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47点，跌130点，成交金额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7点，跌咗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6.6升8.5，腾讯控股342.6跌2.2，百度集团126.2升9，中移动64.5跌2.2，美团136.9跌5毫，盈富基金19.98跌1.4，友邦保险80.75跌4.5，李宁49.8跌5毫，京东集团147.8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36.46，瑞士法郎0.896，加元1.348，人民币6.989，英镑兑美元1.248，欧元兑美元1.087，欧元兑美元0.665，新西兰元兑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0042点，升199点。港金报1862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0.73美元，卖出19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七贤道北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转车站。另外，较早前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打鼓岭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翻大家，因应城门隧道喺今个星期日清晨五点钟开始实施二通行，城隧一带会喺星期六20号晚上11:30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而去到星期日凌晨4:30至5:00，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是会临时封闭，以便进行关闭收费亭、更改交通标志等的工程。而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到时候是会改经青沙管制区。而原本搭的士经城门隧道来往荃湾至沙田的乘客，因为改道的缘故，请选乘市区的士。提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左转落渣华道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市花园。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慢车，龙尾在彩虹村。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都是车多，龙尾在启德消防局。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沙田马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油站桥面来回方向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而家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噶啦，即刻考考你，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主题是乜嘢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咁决赛日期呢？ 决赛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5月20号隆重举行， 我哋拭目以待。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同嘉年华嘅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系我哋嘅舞台，开心就喺你身边，大家一齐嚟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2023年5月17日，廉署瓦解打假波集团，拘捕23人，包括球队教练及11名球员。 政府扩大人才清单至51项，新加入医疗服务和发展建造等。 海关检获约32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约1.2亿元。 OpenAI 行政总裁称，人工智能行业受监管是至关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不停车缴费二通行的一个嘅措施啦，今个月7号就喺青沙管制区嗰度实施。咁运输署咧早前已经公布啦，未来两个星期日咧就会扩展到去城门隧道同埋狮子山隧道，分别喺21号啦同埋28号嘅咁。的士业界方面咧，喺寻日咧都话再同运输署咧喺青沙嗰方面咧系做一啲测试，试下呢个二通行嘅情况啦。咁啊，亦都话系即系希望啦，运输署方面可以更新指引啦，列出一啲比较理想去贴呢、這个。 司機卡同埋車輛貼嗰個位置嘅咁。運輸署方面咧都有回覆傳媒啊，就話啦，尋日嘅測試咧就發現車輛貼同埋司機卡嘅卡座，如果距離嗰個行車記錄儀啦、收音機天線啦，或者車頭嘅擋風玻璃嘅窗框等等呢啲金屬物件咧唔夠十厘米啊，或許咧就會影響到嗰個讀取嘅資料等等嘅咁。技術上都想講下喎，點解會呢啲嘅車輛貼會有一啲嘅問題？可能就係話即係掃唔到啊，亦都有啲譬如司機卡咧就話偵測唔到啊等等嘅情況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張學文。 你好，你有冇留意到嘛？各種各樣嘅唔同嘅問題啦，譬如話嗰啲車輛貼又掃唔到啊，或者偵測唔到嗰啲司機卡啊。而家就暫時有一個說法就係話，即係距離翻十釐米啊，即係嗰個車輛貼同嗰啲金屬嘅部件，例如行車記錄儀等等，可唔可以解釋下當中有啲咩關係咧？點解距離闊啲，或者呢一啲金屬嘅部件點樣影響呢啲車輛貼咧？ 因為其實咧，首先要了解咗兩樣嘢。第一就係嗰、那個無線標籤啦嚇，包括車輛貼或者司機貼咧，其實係靠佢喺我哋而家經過嗰個隧道，即係以前嘅繳費亭啦。 嗯。 而家就喺嗰個繳費亭上邊咧，或者第時佢有個有一個架龍門架咯，叫做啦，咁啊掛咗呢啲感應器喺度嘅。 嗯。 咁其實首先你經過呢個感應器嘅時候咧，佢係發射一啲電波落嚟，令到你嘅張車輛貼或者係司機貼咧，係佢有個我哋所謂嘅充電嘅效果。其實就算八達通一樣嘅，本身八達通卡又好，呢啲車輛貼又好咧，呢啲無線標籤咧係冇電池入邊，所以佢係靠外來嘅電波咧，係令到佢有電，咁、那個晶片咧開始運作咧，跟住再經過天線發射翻個信號翻去俾佢，咁佢先知道邊一架車即係邊一張標籤經過呢一個龍門架，咁佢先知道你經過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因為呢一個步驟又大家又揸緊車經過呢、這、一個，就算合法地經過咧，都係講緊四五十公里每小時嘅。咁、所以咧，如果中間有啲咩干擾，包括譬如話佢可能貼得太近嗰、那個，因為佢哋其實有指引嘅運輸署，佢講緊咧就係話如果一般嘅車輛貼即係得一張嘅啦，咁、你都係要貼離開嗰個車框啦，大概十 cm 度啦。咁、但係因為而家佢呢個組合比較特別啲嘅，即係商用版咧，就係、有一張車輛貼，就係、記錄咗究竟邊個係車主或者嗰架車本身啦。咁、但係另外司機貼咧就係方便，因為佢哋啲司機會換更， 冇 錯，佢唔係車主。咁、所以咧，佢每次入去咧就要插嗰張司機卡入去嗰個框嗰度，其實嗰張司機卡就係晶片，嗰、那個框咧就係天線嚟嘅，所以咧佢就要插入去嗰個框入邊，接觸啱冇反轉插冇亂咁插，咁先至會著嘅。咁所以呢兩張卡本身亦都會可能會互相干擾，所以咧而家嘅指引咧就係話咧，最好就喺你個擋風玻璃前邊嗰個倒後鏡左右都相隔大概十 cm 先至好貼呢兩張嘢落去，因為我見到有啲網上都有講，我哋琴日做測試嘅時候咧、其實咧有啲司機就求其貼喺個角落頭度啦，又或者就甚至乎係擺喺個車嗰個擋風玻璃下邊，即係佢哋淨係冇貼上塊玻璃度就咁擺喺度啦，即係好多情況都有啦。咁亦都有機會可能係譬如話嗰張車輛貼就貼得啱唔啱啦，咁但係咧嗰個嗰、那個司機卡咧又插得唔啱，因為張司機卡好似一張信用卡咁大張，即係比較大張啲嘅，都係車輛貼咗一條噶嘛。司機卡咧就係、一張信用卡咁大，咁可能反轉插啦，可能未插曬入去，咁我就照開車啦。咁有好多種情況咧，我哋見到都有機會咧係導致到佢 detect 唔到。嗱，解釋一下咧，其實咧而家咧嗰個同一般車輛貼最大分別就係、車輛貼咧貼咗落去。你經過啦，咁佢哋認到你一張無線標籤，咁就知邊個車過。但係如果係商用車嘅話咧，佢就登記咗個户口，有一個車主咧，佢可以加幾個司機落去。咁每次唔同司機入去就插一張司機卡入去啦。咁、經過嘅時候，如果佢兩張都 detect 到嘅話咧，佢就會睇翻哦，好啦，咁佢就會 charge 嗰個車輛貼個户口，就會 charge 司機卡個户口，咁就可以自己分帳。但其實仲有一個方法嘅，聽講就係話咧，即係呢個。其實你可以申請個户口，就唔使貼呢、這個司機卡，淨係貼車輛貼。咁咧， 每次嗰個司機開工嘅時候，就喺個 app 嗰度咧撳掣話開工、收工、收工， 嗯， 係啦，咁就分得到啦。咁就變咗就唔需要再，不過因為可能好多司機佢未必識得用咁複雜嘅 app 啦，又相對地佢哋覺得好複雜啦，咁所以咧佢就寧願係咁樣插卡。咁但係插卡都有個步驟，即係話你插咗落去要插啱、插實，唔好反轉，咁先至有到效果。咁當然頭先咁講接嗰個位咧都係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可能本身那個一些的儀器或者部件距離那個車輛貼或者剛才講的司機卡太近或者司機卡本身和車輛貼太近都可能造成一些干擾啦。我見到另一些報道呢就提到話有個車主就話個私家車泊咗停車場根本就冇經過個隧道嘅，但係二通行嘅户口都扣錢喎。這個喺技術上又可能涉及啲乜嘢問題，或者有啲根本係行咗一轉就扣咗兩轉錢咁樣嗰啲係點呢？ 嗱，有幾個可能性嘅，我哋講緊第一個咧，就係話佢可能係冇佢完全冇經過。嗱，我哋都要首先要我哋都要，因為我哋唔係真係事主啦，我哋未必知道啦。究竟係咪真係冇人揸佢嘅車？嗱，呢個都唔知，即係等於好似網上好多人都話啊，我冇用過信用卡，但係張信用卡用咗嘅喎，俾人偷用。咁但係後來發現屋企人攞咗張信用卡用，都唔奇嘅。咁所以架車係咪真係冇用過？呢個可能要到時要等運輸署或者警方調查啦。咁第二咧就係話有機會咧就係話。因為如果冇貼到車輛貼，或者根本嗰個經過嗰架車冇嘅，咁但咧就佢有個叫車牌自動識別系統，叫ANPR 咯。咁嗰個系統咧，其實就會辨認嗰個車本身嗰個車牌，就用呢個光學掃描咁啦，就睇翻張相，或者睇翻個影片，裏邊嗰個 number 究竟啊係咩 number， 咁啊從而就扣翻。你喺呢個二通行嗰個户口啦，或者你冇申請二通行户口，咁佢就會send 一個短信或者電郵去俾你，就追收翻你呢個隧道費用嘅。咁但係因為個問題就話咧，始終依家嗰個影像，所以個第一嗰個準程度可能去到90%，可能99%，但係總會有啲機會錯啦。第二就係話有啲車嗰個車牌可能本身。佢未必一定啱規格啦，或者係細啲啦，或者佢隻字體又比較奇怪啲啦，即係可能得唔啱規格嘅，咁所以有機會咧都導致到嗰個車牌識別系統咧係影得唔好啦，又或者譬如落大雨啊、大霧啊呢啲好多好多情況都會發生，咁所以都係呼籲啲車主最好盡量都係貼翻即合規格地貼翻個車輛貼啦，也唔好落個架黐住嗰個車輛貼，因為。 Okay. 你攞架咧，其實頭先我係講嗰個步驟要經過嗰個繳費亭嘅時候咧，其實嗰個電波係唔係真係咁強嘅時候咧，有機會你再裝多其他嘢，或者離開得個玻璃窗，玻璃太遠嘅，擋風玻璃太遠嘅話，其實都有機會係 scan 唔到咁樣。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同你傾到呢度先。方寶橋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講到易通行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我好少推荐我的学生读董桥的散文，但是偏偏在大学所教的课呢，每年都有学生以研究董桥的散文来撰写他的论文，所以跟学生讲到董桥的文章都不下十几次了。我们的高中学生读董桥更加是一种奢侈了。首先是他们哪里有那份读董桥先生的闲情呢？ 散文之中独特的生活情调，以及穿插于字里行间的文人雅士生活的往环，以至董先生自己的进言慧见，或者责引名人的家言佳句，在在意态高雅不凡，此等套俗。 或者读董桥是要讲求读者要具有足够的生活体验啦。 董桥，香港著名散文作家，曾经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曾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董桥撰写文化思想评论以及文学散文，出版的书籍有《回家的感觉真好》、《保住那一发青山》等。而他的《从前》亦都是获得第七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散文组的作品。 很多年前我曾经在杂志访问过董桥，当中请教他为什么时时在散文的写作里面引用其他人的进言进语呢？ 董桥说，我引用作家讲过的话作为资料，但是原作者的书中的原意并不是这样的，我的援引是用来解释我自己要讲的话。 董先生指他的做法 是绝非想扭曲别人的意思，亦都没有说他的意思就等于是作者的原意的。朋友说这种手法是移花接木、哦、董桥说这种讲法他说得不错的。 董桥说，我援引其他作家书中的话来解释我要讲的话，但是我是不是扭曲人家的意思呢？我只是借用他人的话来讲我的意思，只是借用而已。 董桥的散文可以说自成一格，在书架上一册册书放在你的眼前，已经是我们香港文学上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啊。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昨日就宣布更新人才清单，原本咧涵盖咧就13个专业，增加到去咧9个行业，一共咧系51个专业啊。仲有两个新增嘅一啲行业啊，包括就系发展及建造啦，涉及到一啲土木工程啊、机电工程等啦，仲有医疗服务都系新增嘅行业嚟嘅。咁嗱，如果立咗一个人才清单之后咧，日后喺一啲嘅输入人才嘅计划之下，好似一般就业政策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之下咧，呢一啲人才嘅清单嘅职位咧，就可以雇主无需证明喺本地招聘咧困难，都可以直接提出申请，就可以缩短咧嗰个招聘外来人才嘅时间嘅咁，有几大帮助咧喺入呢啲人才方面。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早晨。 你好，你好，早晨，萧乐文。 你好，吴杰庄，可唔可以先讲下扩大人才清单嗰个嘅范围同埋个便利喺边度咧？今次？ 剛才主持人都提到啦，就由之前13类嘅工种啦，而家擴闊到50几类，咁涵覆盖嘅范围好多嘅，即係包括建造行业啊、創科行业啊、甚至医疗啊、文化创意类型都有嘅，咁变咗其实就恰恰好配合到嚟緊香港要发展我哋八大中心呢，咁都相当之配合嘅。各类人才都是，我相信今次是劳福局经过一个征询不同的政策局啦的意见底下呢，去制定这个新的清单。 是不是都叫符合到不同行业或者社会期望，还有那个便利方面是不是真的这么吸引到一些或者便利到一些人才入来呢？ 首先在行业方面呢，看到政府是今次是很有诚意啦，亦都积极就将不同的行业摆上去，甚至法律争议啊那些都摆上去。那我觉得是很好的。至於能夠在行業度幫到幾多咧，咁我哋都有待觀察嘅。原因咧就除咗話係輸入人才，我哋政府嘅大門開咗啦，咁啲人才願唔願意走入嚟香港咧，咁亦都係一個雞同雞蛋嘅問題。因為人才咧就睇下你個地方有冇發展機會係嘛，有冇相關嘅一啲企業大企業去銷人才，咁佢先至會去過嚟嘅。咁我就唔能夠評論曬咁多啦，當然我就比較我熟悉少少嘅，譬如創科行業佢裏面提到人工智能咁樣，咁其實呢啲專家其實都世界上都唔少嘅，咁但係佢哋都會揾一啲比較好嘅機會啦，啲好嘅平台咧，就去一啲配套設施，佢哋先有機會做到佢哋嘅作用嘅。所以就今次咧就行咗第一步啦，咁第二步就係睇下政府嚟緊，我見到係譬如個招嘅大企業嗰、那個計劃。有哪些大企業來到香港呢？這些我都是有待觀察的。 剛才講到創科一些的領域的工種啦，涉及到好像資深人工智能專家等等，這些是不是都香港是很欠缺的呢？過往在輸入這一類人才方面多不多啦？還有其實是不是都考慮到說要輸入的時間比較久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因素呢？ 我想分兩個來講，第一個流程啊，過往是相當繁複的，咁你就要證明到本地揾唔到呢啲人，你又要登個廣告，咁啊等啲人去應徵，咁可能要等一個月，哦，真係揾唔到啦，或者係冇香港揾唔到啲人才，登個廣告都冇人去應聘嘅，咁先至咧走咗第二個流程，先至去招一啲海外嘅人才，就經過入境處嘅一啲審定啊，咁樣先至可以真正去嚟到香港，咁前後可能真係要三個月半年都不止嘅。咁變咗呢個呢，今次就起碼就將第一個步驟，即係登廣告嗰 part 就去減散咗，即係可能慳返個零月。咁第二步其實都係要時間嘅，包括係嗰個人才嘅一啲譬如大學嘅邊間學校畢業啊，又或者佢相關嘅行業經驗啊等等呢， 再去審核係咪嚟到香港。咁至於第二個問題，你提到就過往係咪都有呢啲人才？其實咧呢類，譬如我就講人工智能先啦。咁一啲大學啊嗰啲，其實都一路有聘請呢一類嘅科研人員或者教授嘅。咁反而企業方面咧，咁其實就係都難去請嘅。本身即香港創科啲企業咧，本身個規模亦都未必好大啦。咁當然有一兩間獨角獸，可能佢哋會多啲。咁但係咧，以往都比較困難嘅。咁我哋反而關心咧呢一類嘅人才，佢會睇香港嗰、那個一啲設施啊，譬如話如果做大數據嘅，咁有冇一啲超算中心啊、人工智能嘅硬件平台啊，同埋最緊要係數據。香港嗰個數據環境能唔能夠提供到俾呢班專家去發揮呢，做到啲譬如數據大模型啊等等，咁呢啲都係我哋會關心嘅嘢囉。 我都想引述下，譬如勞工界呢，勞聯林振聲呢都提到今次擴大人才清單呢，佢有啲嘅批評嘅，例如就話即係應該係要事先呢係證明個清單新增嘅每項工種啦，喺香港係有一個存在明顯勞動力持續短缺嘅情況，咁亦都話單靠本地嘅勞動力係未能夠補足啦，先應該係加入個清單嘅。同唔同意应该有多一啲嘅资料证明系真系唔够，喺香港又补唔到，先至摆落人才清单咧？又 我谂今次呢个清单出嚟咧，其实都系我哋业界争取咗好长时间啦。咁啊，因为我都同劳福局嗰边沟通过嘅，之前咁佢就话其实每一个范畴能够摆入清单咧，都经过唔同嘅政策局去溝通，同埋喺業界徵詢意見嘅，咁可能係創科，應該就同呢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嗰邊溝通過呢幾個行業，其實同業界公司或者一啲巨頭公司傾過，係真係香港係揾唔到 ，OK， 請唔到，先至會擺落去咯。咁我覺得我都同意阿林議員個諗法嘅，因為係本地優先嘅，咁但係實在行業上係揾唔到嘅話咧，冇辦法都係需要輸入嘅。 另外勞工界提過一樣嘢，話擔憂出現高才低用，話過往近年咧大概可能三四成啦，透過唔同計劃嚟嘅人才咧，月入可能都係唔夠20,000元，亦都話影響本地就業，係咪會可能出現呢個高才低用嘅情況咧？ 這個我自己就冇觀察到喎，即係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本人企業咧都有之前都有。透過呢啲計劃去申請人才入嚟，咁肯定唔會話係高才低用嘅。嚟到反而我擔心係有將無兵啫。調翻轉，我哋嚟到好多啲領軍人物啦，但係下面做嘢都要一堆嘅同事先幫到手嘅。咁但係下面嗰堆同事其實而家香港都有啲青黃不接啊。大學培訓出嚟嘅可能未必話真係能夠讀嗰科做嗰行，同埋都能夠用得到喺嗰啲行業裏面。咁變咗。這個反而我會擔心是高才是不困難，但是一些中等或者是一些前線一些的同事呢，就是需要我們通過其他譬如再培訓那些方法呢去找出來的。 OK， 好啊，時間所限，同吳傑莊談到這裡先，多謝你。吳傑莊就是立法會議員，講到關於昨日政府公布擴大人才清單，涵蓋的專業由13項是去到51項，其中有些新增的行業剛才提到，譬如一些醫療服務、發展及建造等等的。今天千禧年代來到這裡，明天再見。